各位弟兄姐妹早安。我们的诗班献诗好不好？ 好。 有没有潜力？ 有。 有哈。他们没有献诗之前，如果他们说他有潜力，你们相信吗？ 相信。 相信，太棒了，因为他是你的弟兄姐妹。还记得上次讲那个 Microsoft 那个叫什么？比尔盖茨讲，他说。没有那种潜力的事情啊，除非你证明大家相信你有潜力。我们教会的诗班老师证明他有潜力啊，因为老师帮我们训练得很好，而且每位弟兄姐妹在献诗之前的练习啊，很难想象，因为回家他们还会做功课啊，因为我看到师母我就知道，藤里弟兄啊，很多很多都回家会，他把谱带回家，然后去听那个。就很愿意献上的心，所以竭尽全力啊，竭尽全力。我们上次讲爱神要尽心尽意尽力的爱，你才能看到神迹的奥妙。我们教会每次旅游啊，我们刚刚旅游回来嘛，昨天旅游回来，每次旅游那个气象报告啊，总是很不给面子，每次讲90%下雨，要不然。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说我不相信，但是我就相信说他会让我们去。那怎么去我不知道，我从头开始就不知道，所以跟我这个同工的这个佩珊就知道，大概7年前啊，那我们第一次在办活动的时候，他说要不要买雨衣啊，要不要买雨衣，后来我说我没有打算买雨衣啊，后来活动照样办。那旅游也是这样，找个椅子坐吧。所以圣经讲说，你们要看什么神迹奇事呢？随时都在我们身边哈。那我们其实就是相信我们的神，相信我们的主，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啊，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。那你们说我是谁？当然是耶稣在问的。那我们所信的是谁呢？那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讲得清楚啊？我们弟兄姐妹在外面讲，立信下面信雅说啊，信雅说啊，雅说五下面后啊。树啊，请树啊，假树啊，看景卖海哈。这个很多人你在传福音的时候都会这样，那你要怎么回答？对，没有错，他可以让你这样，因为他是赦免的，他是让你无罪的，他可以赦免你无罪，可以救赎你，可以让我们得救啊。那至于称义呢，必须重生，要有新的生命，要有新的生命，有新的生命，神才看你开心。那这个你们说我是谁，我们就要讲说插播一下，因为下个礼拜是母亲节，对不对？母亲节我们上次讲了一个故事，就小时候我常常这个有羡慕的眼光在看别人穿东西，因为我不太会去跟我的父母讲说我想要什么东西，但是我妈妈常常会看见，哎，这小子看人家的东西好像眼睛会亮啊，眼睛会亮，他就会想办法满足我，所以每次的满足都让我很感动，让我很感动。那但是呢，当我们老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眼光去看我们的母亲呢？就很难说了啊，就很难说。我们最近常常听到这种陪伴的事情，需要我们上次讲黑发人陪白发人的陪伴，常常会造成这个距离的隔离，然后变成保持距离，然后冷淡疏远，变成冷漠。因为害怕，因为老人失智了，老人忧郁了，老人啰嗦了啊。那有一天我也是老人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就是老人了啊。那个我的母亲呢，对我很体贴，在我65岁的时候呢，在安息主怀。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啊，所以她跟上帝求的不多，就是求上帝爱我爱到底啊，求上帝爱她爱到底，没有其他没有。然后第二件事情，我记得我讲，她就我把我这个儿子呢奉献给你啊。对，每次就是这两件事情，就这两件事情在他安息之前全部做到啊，全部做到。那我很不解的就是我为什么会被他奉献出去呢？那后来慢慢的明白，因为我的母亲是非常聪明的女人啊，她的 个性、他的血型什么都证明他是很聪明。那这个很幸运的啊，我也娶了一个跟我母亲完全一样的啊，不管性格、个性、血型都一样。所以在两个聪明的女人当中呢，最聪明的办法你就要做愚拙的人啊，所以神拣选愚拙的人啊，当然没有让他们惭愧了，就使用我们这种愚拙的人。我讲到这个陪伴啊，真的是需要从神而来的爱。那有个母亲啊，得了这个母亲得了失忆症，就是失智症。那儿子在陪伴他的时候，我记得好像讲过，就失智了，他常常看往窗外看，往窗外看，他就看到一只小鸟。这一只小鸟，他就会问他儿子说：“那是什么鸟？”那儿子说：“麻雀。”啊，那隔了几分钟，他又问：“那是什么鸟？”他儿子说：“麻雀。”啊，大声一点。第三次又问，隔了几分钟又问：“那是什么鸟？”那儿子把书一摔：“告诉你，那是麻雀啊！”非常不耐烦。就没多久呢，这个老太太头就垂下去了，垂下就不再问了，不再问了，就安息了。当然这个儿子非常难过、哦、非常难过，他就去整理母亲的房间，以后呢整理了一本日记本，那日记本已经泛黄了，所以他在翻母亲年轻的时候写了很多东西，那突然翻到一页呢，他愣在那里啊，眼泪就啪一直滴。他一看，他说：“我儿子小的时候，当然他叫他的名字啊，可能叫这个大毛二毛之类的啊，他小的时候大概四五岁的时候，在公园我带他在逛的时候，他很可爱，非常天真。他就一直问我那是什么鸟，我就告诉他是麻雀。他说他就这样问了21遍，问了21遍。他说后来我觉得呢，我的儿子非常的可爱，他有这样的一个那个研究的心理，有这样一个好问的心理。同样的啊，问一只麻雀便是差那么多哈、啊。所以那儿子看了以后就非常的惭愧，就觉得说，同样的一个问题，那我老了。我现在在问我的孩子，我孩子会不会这样回答我呢？所以这是一个循环啊，循环。就我们当我们在做孩子的时候，我们不太容易去体悟到母亲的心或者长者的心啊。那我已经升级当祖父了啊，所以我那个小孙子呢，他的那个口头语就我记起来啊，我自己来，我讲不清楚，我记起来，我就现在一天到晚说自己来。后来我就研究啊，这到底像谁呢？哦，原来跟他爸爸一样，就是我儿子啊，就我儿子。我就研究，他真的跟我儿子很像，因为我儿子跟着我的那个行业长大，我常常说他是吃电影饭长大的，跟吃旅游长大的。所以当他在开始接触旅游的时候，他刚好要接业务，要上去接团，要送飞机的时候，当然我们很紧张嘛。你带了一个大团，然后在机场那柜台，不晓得他摸不摸得清楚，我们就在旁边看，我就远远的看。我一走进去以后，他就脸色一变，我会了，不用来了，啊，然后要过去，我自己来，我知道。好，就几次以后我就学乖了，学乖以后我就远远的观望，就用眼光啊，用眼光陪伴他。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这眼光陪伴他以后，就发现说我要保持距离，但是呢我要关心他。同样的，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关心，这个关怀的眼光啊，是我们一个爱的一个表现。同样有一个老人呢，他在这个生病的时候，他也是同样天天往那个窗外看，他那个孩子就看他到底在看什么。哦，原来外面有一棵树，上面剩一片叶子，所以那个老人一天就在看那个叶子，看了好几天，那个叶子一直在。可是有一天他儿子就知道爸爸喜欢看那个叶子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一个生命的象征，是一个比照，因为他就好像一个落叶的树，好像就剩下那一颗叶子了。万一那一颗叶子掉了，那就表示他的生命的讯息，他也觉得好像人生的终点到了。所以那儿子看了以后就觉得，万一叶子掉了，我妈妈活下去的那个意志没有了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就很有智慧，他就画了一片叶子，跟那个叶子很像，然后呢他就把它挂上去，挂在那个上面，所以那个叶子是不会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老人就常常看，就看，他也没有怀疑，他就看。这我讲这话意思就是说，注意他的眼光，我们的陪伴，以及我们给人的盼望，给人的盼望。 所以今天讲到这个西门彼得哈，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，这彼得常常被耶稣问了，常常被耶稣问，当耶稣问他之前问了很多人，然后耶稣也问过他你爱我吗，最后问了你爱我吗，然后他的回答在我们这个基督徒里面我们非常清楚，可是他说他问这个彼得的，他问很多的门徒跟很多的人说，前面的那个经文他说，他耶稣对他们说，前面那个经文我们今天有没有，给我一下啊，在起印文里面，对不起，好，因为他从第一节开始啊，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，那个是在加利利的北边，然后他在问的时候是因为耶稣退到野地去，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以后，他就问这些门徒，这个门徒是他上山祷告以后下来，随着他的意思选了十二个门徒，随着他的意思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上山祷告了一个晚上，那他的意思是根据神所给他的启示选择这十二个门徒，那这十二个门徒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啊。我们常常说讲被神拣选的人，有的时候他是蛮古怪的一个人，或者是他是蛮特别的一个人，为什么会被神拣选，为什么被神呼召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被呼召被拣选的过程啊。那所以在这边来讲，他就问这个门徒说，人说我是谁，下来一段，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浸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耶利米，又有人说先知里的一位。后面这几位呢，都是旧约里面的所谓的先知，有大先知。以利亚是被神接走的，有火车火马接走的，那是属于这个非常有神迹的人，是一个大先知。耶利米也是个大先知，所以呢，这些先知所说的话，所谓先知就是神跟他可以直接沟通的，神会让他去说一些神要他说的话，那么他会知道一些会发生的事情。像亚伯拉罕，神告诉他400年以后他的子孙以后进埃及会400年以后怎么样，早就说了，非常清楚，非常清楚。所以在问的时候呢，只有施洗约翰是这个施浸的约翰呢，他说有人说他是施浸的约翰，可是施洗的约翰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他说我来就是为了要让人知道神的儿子要来了，神的儿子劝你们要悔改，你们才能进入神的国，才能遇见神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不是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已经讲了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我就是给他提鞋子都不够，因为他只是一个开路人，只是一个开路人。至于先知呢，他说这都是已经过去的，神要让人知道的，现在的人，现在我们被拣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信雅说的人，一样是先知，一样是先知。再过下一段，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，这就是问门徒说你们说我到底是谁呢，然后这再下来彼得就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抢答啊，第一题就答了，所以天国的钥匙给他了。下面那句耶稣就答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神属血肉的指示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。这个马上就升级了，马上升级说，哇，你原来可以知道天父的旨意，告诉你我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是受膏者，是弥赛亚，是救赎的。这一句话就讲完了，一句话他就领到什么，领到钥匙。后面那一个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权柄，多么大的一个托付，多么大的一个交代。我的教会，清楚，所有的教会没有是我们的教会，只有是基督的教会，只有是耶稣的教会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这边已经讲得清楚。那么建造在这磐石上，磐石是比较大的，那实际上这个彼得呢，按照他的原文来讲，他是一个小石头，是个小石头。为什么要建立在这个上面呢？因为他要他去传扬，要他去传福音，给了他一个权柄，给他一个什么权柄呢？就是掌管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黑暗的势力胜不过他。那么就表示他是有光的人，光与他同在的，神与他同在的，所以不会害怕黑暗的势力，以至于掌管黑暗势力的阴间是 那个门是挡不住他的。我们一样，所以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信耶稣的人，信基督的人，我们是不怕这个的。为什么不怕？神同在，那些会避开你。同样的是灵，因为你心中有主，主是我们的磐石，主是我们的盾牌，主是我们的保护者，是我们的山寨。我们每天讲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之外，朗朗上口。真的是这样，我们相信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之外吗？那么为什么要每天还要去追求别的好处呢？为什么不求主耶稣基督，我要的是我穿，是我吃，是我的一切的忧虑都没有呢？没有这样求，因为我的忧虑还是我的忧虑，我要的东西我还是要要，但是我相信你听我的祷告。那你的祷告到底在求什么呢？你到底在信什么呢？所以在下面这样给我，但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很容易，我们每个受洗的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就必得救，就必称义，对不对？得救称义，中间没有讲重生啊。重生到哪里去呢？重生因为你相信，圣灵就进入你的心，圣灵进入你的心，耶稣上十字架，幔子裂开，一再讲幔子裂开，幔子裂开，我们今天要领主餐，幔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破开，直接见到神。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进入神的国，就可以见到神，就可以见到我们的创造主。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，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相信就在这里。为什么要信耶稣？为什么要信基督？不这样我们不能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是浪子，我们回不了父的家，就差在这个地方。也许你浪子在外面浪荡江湖很快乐，可是你有失落的时候，你有办不了东西的时候，你有心里忧闷的时候，这个在这样的当中你怎么回到那边？我们讲神的拣选非常有意思，而且神拣选的人，刚刚讲愚拙的人，或者是不体面的人，或者我们有忧烦的人，在大卫，大卫是神非常喜欢的一位，我们都知道他很会忏悔，也很会悔过， 也非常得神的喜悦。诗篇二十三篇，诗篇五十一篇，他做了很多的事情，神高抹他成为受膏者。可是那个扫罗追杀他，扫罗追杀他的时候，他跑到哪里？跑到那个亚杜兰洞的时候，他跑到亚杜兰洞的时候，他躲在那个山洞里面，谁来投靠他呢？他的兄弟，他的父亲，他的家人来投靠他。还有什么人来投靠他呢？还有那些受逼迫的人，还有那些呢负债的人，还有那些呢心里忧闷不满的人，都到他这边来了。有多少人呢？有四百人。好，那么大卫集合的四百人，这样的四百人，在心里忧闷的、被逼迫的、负债的，还有他的亲属，还有他的父亲，在那个山洞里面，他靠这四百人，他怎么相信他是神的救，神的这个高抹者，他要做以色列的王呢？他只有一个相信，他没有看见什么，他完全看不见。那扫罗天天在追杀他，他在这样的地方，这四百人跟着他。这是撒母耳上在讲的，到了撒母耳下，大卫非常成功。大卫有多少勇士呢？他说他有37个勇士，37位大勇士。所以在他被拣选的这个当中，在这个团队里面的时候，他是有精英的，他是有精英的。虽然他的来路是那些受逼迫的，有病痛的，有负债的，有心里忧闷的，心里愁烦的，心里不满的，这些人来投靠他。他在一个山洞里面，在一个山寨里面，他就好像一个山寨王一样。当他要在住在堡垒的时候，他把他的父亲，把他的父亲送到哪里去呢？送到摩押王那里去，送到摩押王。摩押王是跟他是有距离的，送到摩押王那边，等他稳定了，他才来接他的父亲。然后他带着这四百人，然后到撒母耳下的时候，他有37位勇士。这37位勇士，我们讲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当神告诉我们拣选我们的时候，他给我们的保障，他给我们的负担，就是说所谓的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典在哪里，数算恩典，数算恩典。大卫在数算恩典的时候，他这37位勇士里面，他特别的神机骑士非常多，他那些勇士非常厉害，那都在旧约撒母耳上讲得很清楚。那其中有三个人，那个时候大卫在哪里呢？大卫在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，非利士人在 收成收割的时候住在那个山谷里面，住在那个利伐因谷里面。那大卫住在哪里呢？大卫住在堡垒里面，住在山洞里面。所以他来了三个勇士，一个是在那个山谷里面，但是隔在哪里呢？隔在伯特利呢，伯特利隔在后面。那在打仗的他的勇士来看呢，他跟他勇士讲说，这个时候我如果能喝到伯特利城门外的井水边的水该有多好。这三位勇士就穿过利伐因谷，穿过非利士人，去到伯特利城门口帮他打水回来给大卫吃，给大卫喝。大卫捧到那个水，他说我怎么能喝，这是我兄弟的血，他们用生命换来的，我不能喝。他就把它倒在那个浇奠在耶和华的殿前，那这种只能献给他。我讲这话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被拣选，当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相信了耶稣，进到教会，彼得是磐石，彼得就是教会，教会里面的我们肢体同工跟城市上面，那教会的头是谁呢？是基督，基督。所以说他讲在我的教会里面，我的教会今天不管你是在青年路三十巷，还是在和平东路，还是在新生南路，还是在那个叫什么欧洲任何的大教堂里面，那都是他的教会啊，都是神的教会啊。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教会，我们被呼召，我们这一群被召的人在这个里面，我们不能遇见神，那不是很奇妙的事吗？那不是很奇妙的事吗？所以神呼召我们，召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就让我们成为他的心意，来成为一个教会。他是头，因为他是头，所以他为我们设想的非常周到。我刚刚讲那些人，就当那些人在集合的时候，大卫在集合那些人的时候，他躲在山洞里，他没有群众基础，他来的都是什么？像耶稣讲，我来是要拯救有病的人，我来是要给那些有缺陷的人，我来是要帮助那些失丧的人。他没有说我来是要拣选精英，没有这样说啊。但是他可以使这样的人成为大卫的勇士，这个就很重要了。这就是呢，因为我们的相信，这个信很重要。我们常常讲说那个牧师傻傻的哦，人家告诉他会下雨90%，告诉你一个礼拜以前就告诉你了，他不知道是看不见还是那个手机不会滑。其实我看见了，我知道。昨天我们安如在车上讲个笑话，我们礼拜六旅游，礼拜五晚上我在那边整理我的太阳眼镜，他就在旁边暗笑，他没讲啦，他看我在整理太阳眼镜，准备旅游的时候要戴太阳眼镜，因为我太阳眼镜很多，没有机会戴。自从服侍神以后，每天见光就不需要太阳眼镜了。就他就看我在那边整理，然后他就很纳闷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哪一副好看呢？他就说哎，这副好看，你戴这副。好，那我听他的建议把它放到外面。可是我晚上在睡觉前，我睡得很晚，要起床的时候，我很自然就把那个眼睛收起来了。我就收起来，我并不是觉得会下雨会阴天。就我们一上到教会要上车之前，我女儿就一直问她，哎，你怎么不戴太阳眼镜？我想她大概想看我笑话。她你怎么不戴太阳眼镜？我说没有，不需要戴了。后来她连续一直问了，问到我们到西南山的时候，她还在问呢。我说你为什么一直问呢？她说这个太阳好，你为什么不戴呢？他跟我这样说，我说气象报告不是阴天吗？他说你不是很有信心吗？我说我很直觉，我不是信心的问题，我是很直觉叫我不用带，可是我相信不会下雨。那要出门前我们师母带了一把伞，后来我想他拿那把长伞太辛苦了，我就给他一把小伞。那我讲这话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有神同在，其实神同在，神的圣灵常常会感动我们，很奇妙，很奇妙的事情。那种所谓的神迹奇事，我们后面等下会讲到，不要去专心的追求神迹奇事，就在我们的身边啊，就在我们的身边。他说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你相信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这就是彼得讲的。再给我下一句，他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口里承认，你回转到神面前，你就是属神的人，你承认圣灵就进来了，那个能力就进来，那个全能，那个永恒就进来了，那个永生就进来了。不用去看，为什么？最后他又讲， 不要告诉别人，不要告诉别人，心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诚意，诚意是什么？他知道我们心中的事，神不看外表，神看心里，知道你是真相信还是假相信，你是信心确凿，还是说你是小信的人，还是有的时候信，有的时候会被怀疑，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，从亚当夏娃就开始了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我们每天就在这个当中在挣扎，我们靠的是什么？我们相信神最后一定是救我的，神是我们的磐石，我们是站在那个上面，虽然我们会害怕，虽然我们会惊慌。那天我们在成根的时候，我就玩了一个测字游戏啊。那个测字游戏就是怕，什么叫怕？怕就是心中一片空白，对不对？一个竖心一个白嘛，心中一片空白就是心中无主，对不对？你不但无主，你连鬼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但是谁会进来呢？那个鬼会进来，那个没有主，鬼就进来了，心生暗鬼就出来了。你越是干净，你越是自我修炼越好的时候，那个灵啊就绕绕着你在转。这不是我胡说，在学禅打坐静坐的人，为什么要有老师教你，要那个禅师带你，就是怕你走火入魔。这一点都不，一点都不错。你去慢慢去行这个，去修这个的时候，那个老师一定会告诉你，他告诉你你会看到什么，你不要去让他进来，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这就是圣经讲的非常清楚啊。当我们洁净的时候，你不仰望神，你不读神的话语，别的话语就进来，别的灵就进来，别的事情就进来，你是一块净土，净土可以倒垃圾啊，净土可以种植物啊，净土可以做很多事情啊，谁爱谁都爱，对，干净的土谁不爱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非常危险，当我们心地洁净的时候，我们承认的时候，我们是要被神称义。为什么要被神称义？就是要听他的话，听他的旨意，要仔细听他要你做什么，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常常听到的时候会说，主啊，你怜悯我吧，我就是想要这样做啊，你去做做看，做完以后你说，主啊，我错了，你还救我，这种事情这个太多了啊，太多了。我们自己内心自己去慢慢省视，慢慢去看，当你在忠心仰望追求神的时候，你的祷告蒙垂听的时候，你所得到的是出人意外的什么？平安。因为神说，我所赐给你们的意念是要你们平安，我没有要你们慌张，没有要你们乱。那测字的第二个字叫慌啊，那个慌是竖心，也是心了啊，上面一个草，下面一个王，对不对？在三只脚，对不对？三只脚，慌，慌张的慌。如果那个草是生命的话，那个草将亡的时候是什么？枯干了，那个生命快要竭尽了，那生命快要完蛋了。那那时候是什么样子的？两个脚变三个脚。我们小学在玩两人三角游戏，很难跑的，会摔跤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合一的心，对不对？要不然说你突然说我今天要跑得快，没有人说我今天接力赛，我去装个一只变三只脚会跑得很快，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就是竭尽所能的用你那原来的两只脚。所以当你心中有第三只脚出来的时候，你就是心慌意乱的时候。这很简单，当你在慌张在害怕的时候，就是心中无主。尤其我们在信主的人，怎么能心中无主呢？你四处求助，求助什么？求助人的帮忙呢，还是求助人的言语呢？还是求助人的言语告诉你，神已经差派好多人围绕着你，告诉你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不要听。有没有这种经验？我们很多这种经验，也许不是这样，也许不是那样。哎呀，我有特别有办法，可能我是特别蒙神这个厚爱，对我特别。有没有这种事情啊？我不相信啊，我不太相信这个事情，因为我负担了很多这样的代价。哎，还有没有下一句？从此他门徒中就很多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，不再和他同行。我们回来讲到问彼得，彼得那个时候耶稣跟他讲说，我的教会要建立在上面，阴间的权柄交给你，不能胜过的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他，这意思就是把权柄给他。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要释放。这就是说给他赦免罪的权利，跟他捆绑的权利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在旧约讲，我的弟兄姐妹很喜欢讲，牧师很喜欢讲两句话，一个以马内利，一个代祷守望啊。这个守望代祷非常重要，你如果不守望他，你的眼光不在他身上，你根本不知道他的需要， 当你的眼光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你知道他的需要的时候，不是你，他是不是属血肉的，是属于神天上的父告诉你他的需要，所以你才会生出那个怜悯，你才会生出那个热爱的心。我们常讲爱，你的爱一定要从神告诉我们，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，神的爱是绝对的。我常常讲，我们人是相对的，只有神是绝对的。所以神跟我们立约，最能保证的约就是那个永不背约的上帝。上帝他一直没有背约啊，他旧约没有背，到新约他也没有背，他还是旧约的那个承诺给我们，然后自己独生爱子来，让我们遇见主耶稣基督，承认他是主，就这样一个承认。所以我们在教会，在教会什么？我们那天有分享啊，他说那段文字就是说，教会为什么常常会被比作新郎跟新娘呢？教会是基督的新娘，有没有听过这个话？对不对？常常讲说我们要做忠心的人，教会我们也常常讲说，基督是头，丈夫是头，所以那个妻子常常被丈夫教导，你要顺服丈夫，丈夫是头啊，所以丈夫说什么你都要听。可是后面那句话没有听，丈夫呢要成为妻子的头呢，就要像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样，这么爱他的教会，这么照顾他的教会，这么以他的这个身体破碎来洁净我们这些人，来拣选我们这些人成为他的妻子。那么我们做丈夫的人有没有这样爱你的妻子呢？那你如果是这样爱你的妻子，你当妻子当然就是要顺服你。若是你这么爱那个妻子，妻子还是不能顺服你，那谁的错？那上帝会怎么做？上帝会教导他，因为同在主里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说我们要在主里？同样的夫妻要在主里，在这个婚姻在主里，就讲过，不要相信自己的力量。你认为你先信主，然后结了婚，你就可以带你先生信主，你试试看，神不拣选那个有多难？非常的难，拣选在神不在人。我们没有本事让人家信主不信主，我们只有在行神的旨意的当中。当你在求的时候，圣灵浇灌我们，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在了，神让我们看见别人的需要的时候，你跑去跟他说话的时候，神使用你，神供应你话语，你就觉得你很棒，因为你是收割者。那前面有多少的播种者、撒种者呢？撒种者呢？有多少浇灌者呢？所以我们要感恩的原因就是说，当我们做收割者的时候，神把我们摆在那个位分上；当我们在播种的时候，神把我们摆在那个位分上。所以不管你做任何的事情，你在神面前都有甘心乐意，都是顺服神的旨意，都晓得神把我们摆在那个位置上的必有他的美意存在。所以在肢体当中没有什么看别人特别好，或者我比别人特别强。他讲说我们今天成为肢体的时候，不要过于 看自己当看的。什么叫过于看自己当？我们常常会过于看自己，就看我自己，看我怎么样都很不错， 我又敬虔，我又爱主，我又爱人，但是为什么别人常常让我受伤？会有这样的。如果当你在全心全意爱主的时候，神会让你明白，神会让你明白，那些神迹其实围绕着我们，根本不需要你去求，你就会看懂那个神迹其实。那个什么叫神迹？其实就是属于基督的奥秘，属于神的奥秘，神给我们启示的灵，让我们看得懂，看得懂这个世界有多美，看得懂这些世界的手段是什么。在这个悖逆的时代，你才看得懂这台戏人家在演什么。那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要做代祷，要做守望，可怜的人要怜悯他，求神拣选灵魂失丧的人，让他们灵魂回到神的面前来，来领受主的恩典，领受主的爱。只有从神的爱出来的爱，我们尽心竭尽全力，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神，你才懂得接受人家的爱，才懂得把爱给别人。如果第一步跳过去以后，你是一个辛苦的人，你爱的辛苦，你被爱的辛苦，你爱人也辛苦。有很多人为爱怎么样？为爱命都不要，有没有很多啊？最后还很遗憾的说，我那么爱你，都不明白，都不了解，对，所以才有那首歌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谁最懂我们的心？上帝最懂我们的心。所以当你有忧愁有苦闷的时候，你只有跟上帝讲，然后你就会讲一句话，我们常喜欢讲十架七言，主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他们为什么不知道？因为他们不认识神， 他们不知道有救赎主，所以他们有很多事情的奥秘不能知道。人家常说你基督徒有什么好喜乐的呢？啊，平安，你到底平安在哪里？你有没有彰显出来？神把他的荣耀给我们，是因为他与我们同在，让你活得光鲜亮丽，那是你的生命光鲜亮丽。你在任何的环境当中，你可以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今天佩华有在念那个启示录第四章，启示录第四章在讲的时候，当我们升到宝座上去的时候，宝座四周围了24位长老，对不对？24位长老，然后如红玛瑙，如这个绿翡翠一般的，多么的美，水晶的地啊，所有的东西都在那个地方。然后这24位长老在赞美神的时候，他把尊贵荣耀感谢全部归给神。那有四周有四个天使，那个四个天使的脸，有老鹰，有牛，有人的面，还有狮子啊，对。所以很多人把这个来比作新约四卷福音书的神的话，神的道。所以我们常常在信耶稣、信基督的时候，人家说道太初有道，太初有道是约翰福音的，对不对？ 约翰福音 对。那个开始那个起初那是创世纪的啊，创世纪起初神的灵运行在渊面上，神已经有了，灵已经有了，神说，神的道就出来了。道就是神的话，说要有光才照到那个黑暗里面，那黑暗里面阴暗的人才能显现出来。那还有没有藏在咒诅、藏在那个洞里面的呢？还很多，还很多。所以光照下去的时候，是要拯救那些失丧的人，拯救这些在阴暗地方看见光、会向光而行的人。这就是被拣选、被呼召、回应、委身、愿意。这个委身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今天是个女孩，我要嫁人的时候，我一定很慎重嘛。我不可能去说，先随便选一下，过两天有经验了，我再来选一个，可以这样做吗？可以这样做吗？这绝对是两败俱伤，而且是这个历尽沧桑啊。那个叫什么？我一个朋友跟我讲，他结了很多次婚，有一天在车上很感慨的跟我讲，他说，啊，那时候我很年轻，他叫我，他说小戴，我是残花败柳，你这个男生怎么这样说？他因为他结了很多次婚。那我就回答一句话，哦，那是因为还没有那么近前的在神面前。我说，哦，好像没有人像你这个用太太用的这么废啊，常常在换，受不受伤？非常受伤，到最后还是败在那个上面。这我讲这话意思就是说，神拣选我们，神给我们的福分是最好的那一份。当我们在被神拣选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，神给我们的是所有的肢体都有神调动的美意，神调动的美意，让那些体面的去支应那些不体面的，让那些互相知道。有一个登山的，他叫班尼特，他去爬一座山，叫这个叫圣鲁尔山吧，他有4400公尺高。这个人呢，一只脚，他单脚，他要去爬那个山。为什么他要破纪录？因为这个行动不便的第一个人能登上那么高山的人，他要做第一人。所以他登上去以后呢，人家就问他说，你凭什么做成这件事情？他说，其实我知道我只有一只脚，同样我知道这件事情我不可能一个人做成，我必须有个团队。我的团队呢，首要的要跟我一样很渴望做这件事的人，很渴望要爬这座4400公尺山的人，这是首要的。第二个呢，他说要并肩作战，要跟我一起作战。当我不方便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帮助我；当他们没有想到的时候，我可以讲。他只有一只脚。所以第三个呢，他就说我要这个愿意跟我们在一起，为这件事情牺牲的。前一阵子爬山不是一对大学生吗？他们最后许，我没有看那个新闻，看那集，我只知道他们互相承诺，哪一个人先走，哪个后走，然后后走的就可以吃先走的人的肉。有没有看到这一篇？这个是以前新闻就有了，因为那飞机失事在深山里面，在雪里面的时候，那就有这种事情发生，所以他们互相承诺了这件事情。这就是说，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有没有那互相牺牲的心？他说：“第一要跟我并肩作战， 啊，第一要跟我有同样的渴望，我知道我不行，我只有一条腿，我不可能一个人完成，我要有个团队，这团队要跟我能并肩作战，肯互相牺牲的，而且呢，而且怎么样呢，就可以分享，分享胜利。还记得我上次讲说，有个老牧人，老牧者，他在选他同工的时候，他没有选他的同工是某某神学院毕业，还是他的装备多好，还是他的出身多好，还是他是第几代基督徒，他只讲了一句话，可不可以被说，可不可以被说。我们很多人不能被说，牧师有个毛病，特别爱说。我已经忍耐七年了，我为什么忍耐七年？我不敢乱说，我一直求神告诉我什么当说，什么当不当说，我到现在还不太敢说，因为我是那个会脱口而出讲话不太对吧，蛮刻薄的。所以我知道我的缺点，所以我不太敢讲，我很怕我的弟兄姐妹受伤。不是我看不看得懂，我看得懂，不但看得懂，而且看得非常清楚，因为我脱离这个世俗很久，因为神洁净我，让我对事情的看法的角度很多方面有神的怜悯在我里面，有神的爱在我里面，有很多告诉我你没那么厉害了，最厉害的是他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办很多事情的时候，常常我没不止一次在那边讲，人家问我说你有没有备案，我没有备案。那为什么做事都没有备案？我的备案就是上帝啊，他要我做我就做，他要不要我做我就明白了，我尽力，要尽心尽意尽力，逃命一样的，对吧？不然就会被猎狗追上，那我就拼命做，做到怎么样？因为我们同伴，我们互相弟兄姐妹自己会看，当你在尽心尽意尽力做的时候，耶稣说什么？来跟从我，学我的样式。现在也很流行的跟着做，做中学，学中做，不是这样吗？就是你在做，你在做仆人，耶稣叫你做仆人，做给人家看，你能不能做给人家？有时候做的时候一般，主啊，膝盖不干弯呢，谁安慰你？只有他安慰你啊，然后很快就让你看见，你不要不甘愿，我告诉你都是有道理，我神要我知道的，我都很快就知道，而且很奇妙的知道。我报一个那个街头消息告诉你们，那个林良堂要来我们这边了，在哪里？在国会社区，在国会社区结束安全班的隔壁。我又不是干里长，我怎么那么清楚啊？我有一天突然的到一家那个卖店，卖裤子的店，因为我的裤子突然发生问题，晚上要去吃饭，那裤子拉链坏掉了，我不能这样去吃饭啊，那怎么办？要买裤子啊，就跑到那个店去，然后那个店就那个老板就跟我聊了半天，我说哎，我就在你们后面教会了，他起先说他打球啊什么，打球我也能跟他盖一下，然后盖完我说哎，我就在你们后面教会的，他教会我们隔壁有个教会啊，我说你们隔壁什么时候来个教会啊？他有啊，就在我们隔壁的隔壁啊。我说哦，我叫什么名字呢？他不知道。我就特别跑出来看，很黑嘛，根本就铁门拉下来，结束在旁边根本就没有招牌，就我就放在心里，我想说啊，感谢赞美主，这表示教会的兴旺啊，这个一条街上都是大教会，这好的无比，对不对？新生南路嘛，和平东路都是这样啊，感谢赞美主，要兴旺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摆在心上，没有去特别注意的。那因为昨天要旅游嘛，那我们跟里长借那个推车，就很早就借了。那里长清明了，就送了饼干给我们。然后我记得礼拜五要去拿推车，我就去了。一去中间坐了三位妇人啊，然后第一位是里长夫人啊，第二位是我们前社区的大概重要干部的一个妇人，这边那两个我都认识，就打招呼。然后里长的太太就跟我讲，哎，就跟那个第三位我不认识，就说。哎，这是我们教那个后面教会的牧师，因为我们跟他关系不错，因为我们神爱世人嘛，要爱他们嘛。对，所以说这是我们的牧师，因为他们也很爱我，常常给我老人餐吃哦。然后他就介绍，我想说你跟他介绍干嘛？他说哦，牧师啊，他说我也是基督徒哎。我说真的啊，你在哪里？他说我就在你们在。 我们有主耶稣吗？ 是吧？就在，不要这样的，他来敬拜，对的。 说 得好，感谢。对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我也是基督徒，他说我们教会也在这边。我说你教会在哪里？他哎，这完全转移目标嘛。走了没？ 没有。 你们要为他祷告。啊。 他常来，他常来，他有时候在我们钢琴里面，每次那个调音师，每次要讲调琴师，调音师就在我们那个里面，他会进去，都要把它读起来。好，讲到哪里了？ 教会在哪里？ 他就在国辉社区。我说我们在青年社区啊。你们教会有一位姐妹我认识啊。我说哇，这么厉害，一下就认识我们的主席啊。我这个来头很大。我说那你请问你教会什么时候进来？他说我们还在装修。我说你是哪个教会啊？他说我是灵粮堂。我一听啊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忧呢？就他们事工做得很强，他们事工真的做得很强，但是他们传福音，他们扩展得非常的快啊。那我喜的在哪里？哎呀，这么多人传福音，我们在组里可以联合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很高兴。所以他就告诉我他是，所以我就很兴奋回来，我碰到我们警方就跟他，哎，我消息完全了。我说绝对不是我打听的，是我该知道的。他就让我知道每一件事情，很多事情都是这个样，因为我绝对不会去打听任何事情。就是他了，他常过来，就这么大，最近也没长大。对对对，不过曾经有猫进来，把我这边搞得乱七八糟，因为我们走的时候有人忘记把猫放在里面，就比他还要糟糕，所以我宁愿有他。这是一个警惕嘛，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是要有一些搅扰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神保守我们，所以在那样的当中，我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分享当中说很重要的，说你们说我是谁很重要，我们到底信的是谁，信的是谁，是吧？你信的是什么？你今天，我们今天所加入的是什么？是教会。你的教会是什么？你的教会所代表的是什么？让我们在这个当中，我们的核心是什么？我们的团队是什么？我们的老板是谁？我们的头是谁？这非常非常的清楚，我们那个喜乐，我们那个力量才能出来，我们才不会彼此伤害，我们才会彼此相爱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听说有人被伤害，你听了你很难过，为什么在教会会被伤害？可是在教会被伤害新闻吗？绝对不是新闻。那为什么我们不能避开这样的事情？要警醒，那个在做工的工人非常要警醒，那个方向非常要注意。所以我们同工非常好，常常会跟我讲，我们教会是健康的，我们就听着就很感谢主。我说因为我们很小，生不了什么病啊，人大了以后这毛病就来了啊，很需要的就是一个带导，一个守望。守望就常常看，因为耶利米书那个旧约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守望发现的时候，你不去为他祷告，不去为他尽力，不去为他这个求神帮助，甚至于你不说话，你有罪，你有罪。所以在说话的时候要警醒，那个话是不是神给你的？当我们被人家说的时候，当我们要说人家的时候，那个话是不是从神而来，告诉你有这个感动，是不是出于善？善是什么？不要讲善心，出于善，善是属神的，出于美，属神的，真善美都是属神的，绝对没有什么人造善、人造真、人造美，那种 artificial 的没有，人造的绝对不是真的。所以感谢赞美主，跟各位分享，我们今天领主餐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，在母亲节前面也是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，我们来领受神的爱。我们去祷告。慈爱天父，向你献感恩，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，在这样的日子当中，让我们更清楚我们是你拣选的儿女，我们也是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在你面前愿意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，来领受你，你所给我们的永生的生命，你所给我们全能的恩典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。因为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当说，什么时候不当说，什么时候该领受，都非常的清楚。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保护者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。我们也知道你的圣灵随时随地的引领我，让我们行在你的光中，直到永生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 阿们。 今天领主餐，请于琦跟那个佩珊。Thank you.